就算是大声骂我愚蠢，多么珍贵的纯真。偶尔激动失了点分寸，说多了你也别当真，不见得不快乐，怎么羡慕别人？梦想幻灭过终于成真，得到的教训够不够我重生？我输了赢了几次竞争，青春。 挂失的青春来自杨丞琳，被收录在她的《双城戏》这张专辑当中。这张专辑开始呢，杨丞琳已经是慢慢的找准了自己的定位，整体踏实慢热，词曲都属上乘，演唱的能力也是有所提升，在诠释很多难度较高歌曲的时候的把控力也是越来越到位了。十首歌曲无一凑合，全部都是制作精良，游走在大情歌和小文艺间的火候也是刚刚好。继续来听杨宗纬《喜欢你现在的样子》。 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，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，又是善解人意，又是粗心大意，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。我真的喜欢我现在的样子，我真的喜欢我这样的任性，又是千言万语，又是不说一句，我真的喜欢我现在的样子。不要轻易尝试任何改变，改变你现在所有的一切，以为我能再多爱你一些、不要怀疑自己，属于你的一切都是美丽，我相信只有真心能永远。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，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，又是善解人意。

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，想说我没有志愿，也没有事情好消遣， 这是来自林宥嘉演唱的《浪费》，被收录在他的专辑《大小说家》当中。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竟然是来源于炎亚纶的一段爱情故事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千嬅演唱的《姐妹》。 再重要，眼见你发